梦想完成后就必须继续移动，光的背后有阴影相守，从来不超过我该有的自我，要一直走，沿着光在移动。Mm-hmm.